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二，汉纪三十四，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。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，以冲陵乡为张陵县，世世赴徭役，比丰沛。吴汉等拔渠，斩董宪、庞萌，江淮、山东、西平。诸将还京师，置酒赏赐。帝饥苦兵坚，以韦骁遣子内侍，公孙述远据边陲，乃谓诸将曰：“且当置此良子于度外耳。”引修诸将于洛阳，分军事于河内。朔腾书龙属，告示祸福。公孙述屡遗书中国，自陈福命，既已获众。帝与述书曰：“徒趁言公孙，即宣帝也。代汉者，姓当徒，其名高，君岂高之深也？”乃复以长文为瑞，王莽何足笑乎？君非无贼臣乱子，仓促时人皆欲为君事耳，君日月已逝，妻子弱小，当早为定计，天下神器不可力争，宜留三思。述曰：“公孙皇帝。”述不答。其冀都尉平陵京韩说述曰：“汉高祖起于行阵之中，兵破身困者硕矣，然军败复合，疮愈复战，何则？遣死而成功，欲于却就于灭亡也。韦骁遭遇运会，割有雍州，兵强势富，威加山东，欲更始政乱，复失天下，众数引领，四方瓦解。骁不及此时推威成胜以争天命，而退欲为西伯之事，尊师张据，宾有楚氏，言武西歌，卑辞是汉，愧然自以文王复出也。令汉帝是关陇之忧，专经东伐，四分天下而有其三。发建始，赵协二，使西周豪杰咸居心于山东，则五分而有其四。若举兵天水，必致举溃，天水既定，则九分而有其八。陛下以凉州之地，内奉万乘，外挤三军，百姓愁困，不堪上命，将有王室自溃之变矣。臣之余计，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，豪杰尚可招诱，即以此时发国内精兵，令田荣据江陵，临江南之会，以巫山之固，筑垒坚守，传习吴楚，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。令严岑出汉中，定三府，天水陇西拱手自服。如此海内震摇，既有大利。述以问群臣，博士吴著曰：“武王伐殷，八百诸侯不期同辞，然由还师以待天命，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者也。”韩曰：“今东地无持土之柄，屈乌合之众，跨马陷敌，所向折平，不及诚实与之分工，而坐谈武王之说，是复效韦骁欲为西伯也。”述然韩言，欲西发北军屯势及山东客兵，使严岑、田荣分出两道，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。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，决成败于一举，故正之。述乃止。严岑、田荣 亦朔请兵立功，庶终疑不听，唯公孙氏得任事。庶费铜钱置铁钱，货币不行，百姓苦之。为政科系察于小事，如为清水令时而已。号改易郡县官名，少常为郎，习汉家故事，出入法驾，栾其毛计，又立其两子为王，时建为广汉各数县。或谏曰：成败未可知，荣事铺路而先忘爱子，是无大志也。庶不从，由此大臣皆怨。冯异自长安入朝，帝谓公卿曰：是我起兵时主簿也，为吾披荆棘定关中。季霸赐珍宝钱帛，诏曰：仓促吴楼亭斗州呼沱河卖饭，后亦久不报。以其首谢曰：臣闻管仲为桓公曰，愿君无忘射钩，臣无忘箭车，齐国赖之。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，小臣不敢忘金车之恩。留十余日，令与妻子还西。申屠纲、杜林自韦骁所来，帝皆拜侍御史，以郑兴为太中大夫。三月，公孙述使田荣出江关，招其故众，欲以取荆州，不克。帝乃召韦骁，欲从天水伐蜀。骁上言：白水险阻，战阁败绝，庶性严酷，上下相患，须其罪恶赎助而攻之，此大呼响应之事也。帝知其终不为用，乃谋讨之。夏四月丙子，上行幸长安，谒元陵，遣耿俨、葛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。先使中郎将来西奉喜书赐萧谕旨，萧父多设疑故，事久犹豫不决。昔遂发愤至责萧曰：国家以君之脏皮小费兴，故以手书倡议，足下推忠诚，既遣伯春伪制，而反欲用宁祸之言为族灭之计耶？因欲前刺萧，萧起入，部勒兵将杀西，西徐仗节就车而去。萧使牛韩将兵为守之。萧将王尊谏曰：君叔虽单车原始，而陛下之外兄也，杀之无损于汉，而遂以族灭。西宋执楚使，遂有西孩义子之祸，小国犹不可辱，况于万圣之主，重以伯春之命哉？西为人有信义，言行不违，即往来游说，皆可暗附。西周士大夫皆信重之，多畏其言，故得免而东归。五月己未，车驾至自长安。韦骁遂发兵反，使王元据陇底，伐木塞道。诸将因与骁战，大败，各引兵下陇。骁追之急，马武选荆棘为后据，杀数千人，诸军乃得还。六月辛卯，诏曰：夫张官治吏，所以为民也。今百姓遭难，户口耗少，而县官吏职所至上繁，其令私立州牧各使所部，省检吏员，县国不足至长吏者并之， 于是并省400余县，立直减损，实至其一。9月丙寅会，日有食之。执金吾诸福上书曰：昔尧舜之盛，尤加三考；大汉之兴，亦累功效。立皆积久，至长子孙。当时立直，何能惜志？议论之徒，岂不喧哗？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促，艰难之业当累日也。而见者守载硕见幻意，迎心相待，疲劳道路，寻其世事日浅，未足照见其职，既加言切，人不自保，迫于举合，惧于刺激，故争势诈伪，以息虚欲，思所以至日月失行之应也。服务暴涨者必夭折，功促成者必极坏。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，非陛下之福也。愿陛下游弋于经年之外，望至于一世之后，天下幸甚。帝采其言，自是木守待役颇简。12月壬辰，大司空宋弘勉。癸巳，诏曰：请者失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11之税。今粮储差积，其令郡国收建田租，30税1，如旧制。诸将之下龙也。帝诏耿偃君期，冯异君荀彧，寨尊君迁，吴汉等还屯长安。冯异引军未至荀彧，韦骁乘胜，使王元行荀，将20000余人下陇，分遣荀取荀彧，亦即持兵与先拒之。诸将曰：鲁兵胜而乘胜，不可与争锋，以止军遍地，徐思方略。亦曰：鲁兵临境，纽势小利，遂欲深入，若得荀彧，三府动摇。夫攻者不足，守者有余，今先据城，以逸待劳，非所以争也。前往必成，掩其谷。行荀不知，持复之，亦乘其不意，促击谷，见其而出。荀军惊乱奔走，追击大破之。寨尊亦破王元于千。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西叛韦骁降，赵义进军义渠，击破卢方将贾览，匈奴傲见日逐王，北地上郡安定皆降。窦融复遣其弟友上书曰：臣幸得妥先后莫属，累世2000担，臣父假立将帅，手持一隅，故遣刘军口陈肝胆，自以敌里上路，常无先界。而喜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，人枭未陀之谋，切自痛伤。陈荣虽无时无知，利害之际，顺逆之分，岂可被真旧之主是奸伪之人，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，弃以成之计求无计之利。此三者虽问狂夫由之去旧，而臣独何以用心？仅遣弟友义阙口陈至诚，有至高平，会韦骁反，道不通，乃遣司马袭封见道通书。帝复遣封赐荣有书，所以慰藉之甚厚。荣乃与韦骁书曰： 将军亲遇恶会之际，国家不利之时，守节不回，成事本朝。荣等所以心服高义，愿从义于将军者，良为此也。而愤冤之间，改节意图，伪成功，造难救，百年累之，一朝毁之，岂不惜乎？待执事者贪功建谋，以至于此。当今西周地势局迫，民兵离散，亦以辅人难以自见，既若失路不返，文道犹迷，不南河子阳，则北入文博耳。夫复虚骄而易强欲，是远救而轻近敌，未见其利也。自兵起以来，成国皆为丘墟，生民转于沟壑，信赖天运少还，而将军负重其难。是使饥渴不得遂抽，又孤将复流离，言之可谓酸鼻。庸人且犹不忍，况仁者乎？荣闻为忠甚易，得宜实难。忧人太过，以得取怨，只且以言获罪也。萧不纳。荣乃与五郡太守共砥砺兵马，上书请师期，帝深加美之。荣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，及萧党先连枪封河等大破之，因并河扬威武，伺候车驾，时大兵未尽，荣乃引还。帝以荣信孝著名，亦加之，修理荣父坟墓，此以太牢，朔持青史，至为四方珍修。梁统有恐众心疑惑，乃使人刺杀张玄，遂与韦萧决，皆解所假将军印绶。先是，马元文、韦萧遇二于汉，朔以书责辟之，萧得书增怒，即萧发兵反，元乃上书曰：“臣与韦萧本实交友，初遣陈东谓臣曰：‘本欲为汉，远足下往观之，与汝亦可，即专心矣。’及臣还返，报以赤心，时欲导之于善，非敢决以非议。而萧自携奸心，道增主人，怨毒之情，遂归于臣。臣欲不言，则无以上文，愿听一行在所，即臣灭萧之术。”帝乃召之，元据言谋划。帝因使元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萧将高俊、人与之属，下及羌豪，为臣祸福，以离萧之党。元又为书与萧将杨广，使小劝于萧曰：“元切见四海已定，赵民同情，而季孟必具背叛，为天下表弟，常具海内切齿，思乡图裂，故未书恋恋，以致恻隐之际，乃闻季孟归罪于元，而那王游翁谄谐之说，因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，以今而观，竟何如也？”元见至河内，过存伯春，见其奴即从西方还，说伯春小弟中书望见疾，欲问伯春无他否，竟不能言，小息豪气。又说其家悲愁之状，不可言也。夫怨仇可赐不可悔，元闻之，不自知气下也。元素知季孟孝爱，曾敏不过。 夫孝于其亲，岂不慈于其子？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，自同分羹之事乎？季孟平生自言，所以拥兵众者，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玩坟墓也。又言苟后士大夫而已，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，所欲完者将伤毁之，所欲后者将反驳之。季孟常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，今更共碌碌往复之，将难为言乎？若父则以重志，当安从得子主己事哉？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，而春卿拒之。今者归老，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曹立而食，并兼侧身于苑家之朝乎？今国家待春卿一身，以使牛如卿与诸齐老大人共睡季孟，若计划不从，真可引领去矣。前披于地图，见天下郡国百又六所，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又四乎？春卿是季孟，外有君臣之意，内有朋友之道，言君臣也，故当见证，与朋友也，应有切磋。其有知其无成，而但委委则折，插手从足乎？及今成绩，书上善也，过事欲少未矣。且来君书天下信事，朝廷重之，其意一一。常独谓西周言，原商朝廷犹欲立信于此，必不赴约，原不得久留，远及次报。广竟不答，诸将没有疑义，更请呼原，贤敬重焉。韦骁上书谢曰：吏民闻大兵猝至，惊恐自救，陈骁不能禁止，兵有大力，不敢废臣子之节，亲自追还。昔虞舜弑父，大仗则走，小仗则受，臣虽不敏，敢妄私议。今臣之事在于本朝，赐死则死，加刑则刑，如更得喜心，死骨不朽。有司以萧言慢，请诛其子，帝不忍，复使来西至迁。赐萧书曰：昔柴将军云，陛下宽仁，诸侯虽有王叛而后归，折父未号不诛也。今若束手，复遣寻帝归阙庭者，则绝路获权，有浩大之福矣。吾年垂四十，在兵中十岁，掩弗与虚辞，即不欲勿报。萧之帝审其诈，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。匈奴与卢方为寇不息，帝令归德侯撒使匈奴以修旧好，单于焦惧，虽遣使报命，而叩报如故。七年春三月，罢郡国清车济事才官，领还复民武。公孙述立韦骁为朔宁王，遣兵往来，谓之袁氏。癸亥会，日有食之，召百僚各上封事，其上书者不得言胜。太中大夫郑兴上书曰：夫国无善政，则折见日月，要在因人之心，择人处位。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吉可大司空者， 而不以时定。道路流言，贤曰：朝廷欲用功臣，功臣用则人为谬矣。愿陛下屈己从众，以济群臣让善之功。请年日时多在会，先时而合，皆月行吉也。日君相而月臣相，君抗疾而臣下猝破，故月行疾。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猝，以流思柔克之政，垂议弘范之法。帝恭勤政事，颇伤言疾，故兴奏疾之。夏四月壬午大赦，五月戊戌，以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。大司农江逢上言，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。司空院陈元上书曰：臣闻失臣者帝，宾臣者霸，故武王以太公为师，齐桓以夷吾为仲父，晋则高帝有相国之礼，太宗假宰辅之权，即王心王莽遭汉中衰，专操国柄以偷天下，况己自欲不信群臣，夺公府之任，损宰相之威，以次举为名，积节为职，至乃陪仆告其军长，子弟辨其父兄，枉密法郡，大臣无所措手足，然不能尽董忠之谋，身为世禄。方今四方上扰，天下未一，百姓观听，咸张耳目，陛下宜修文武之盛典，习祖宗之遗德，劳心下士屈节待贤，常不以使有司察公府之名。帝从之。酒泉太守逐增以帝抱怨杀人，自免去郡。窦荣承志拜增武封将军，更以新荣为酒泉太守。秋，韦骁将部骑三万擒安定，至阴盘，冯异率诸将拒之。骁又令别将夏陇攻寨尊于谦，并无力而还。帝将自征韦骁，先借窦荣失期，会欲与道断，且骁兵已退，乃止。帝令来西以书昭王尊，尊来降，拜太中大夫，封相邑侯。冬，卢方以是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，其朔方太守田萨、云中太守乔户各举郡降，帝令领职如故。帝号屠谶，与郑兴亦交四世，曰：吾欲以谶断之，何如？对曰：臣不为谶。帝怒曰：卿不为谶，非之也。兴惶恐曰：臣于书有所未学，而无所非也。帝亦乃解。南阳太守杜师政治清平，兴立除害，百姓辨之。又修治碑池，广拓土田，郡内鄙视殷族。时人方于少信臣，南阳谓之语曰：前有少父，后有杜母。八年春，来西将二千余人伐山开道，从盘须回中，径袭略阳，斩韦骁守将金良。骁大惊曰：何其神也！帝闻得略阳，甚喜，曰：略阳骁所依祖，心腹已坏，则治其肢体亦矣。吴汉等诸将闻西据略阳，争持复之， 上以为萧师所事，亡其要成，势必悉以精锐来攻，旷日久为而城不拔，士卒顿毙，乃可乘危而进，皆追汉等还。韦萧国使王元据龙底，行巡守盘虚口，王孟色鸡头道：“牛寒君瓦亭，小自西岐大众数万人为略阳。公孙述遣将李煜田掩助之，斩山筑堤，积水灌城。来西与将士故死坚守，使尽发屋断木以为兵。小进锐攻之，累月不能下。夏闰四月，抵自将征韦萧。光禄勋汝南郭宪谏曰：“东方初定，车驾未可远征。”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引，帝不从，西至七。诸将多以王师之众，不以远入险阻，既犹豫未决。帝召马援问之，援因说韦萧将帅有土崩之势，兵进有必破之状，又于地前聚米为山谷，指化形势，开示众军所从道径，往来分析，昭然可晓。帝曰：“鲁在无目中矣。”明旦遂进军，至高平第一。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卢小月支等部骑数万，辎重五千余辆，与大军会。是时军旅草创，诸将朝会李融多不速。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一事，帝闻而善之，以宣告百僚，乃置酒高会，待融等以梳理。遂共进军，数道上陇，使王尊以书招牛韩，下之拜韩太中大夫。于是萧大将十三人，蜀县十六，众十余万皆降。萧将妻子奔西城，从杨广，而田延、李煜保上归。略阳为解，帝烙赐来西，颁作爵席，在诸将之右，赐西妻兼千匹。尽兴上归，诏告韦萧曰：“若束手自缢，父子相见，保无他也；若遂欲为情部者，以自任也。”萧终不降。于是诸其子寻，使吴汉岑彭为西城，耿衍、葛延为上归，以四县封窦融为安封侯，帝友为显亲侯，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，遣西环所镇。融以九专方面，拒不自安，朔尚书求代。诏报曰：“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，朔直谦退，何不晓仁义，免寻市民，无擅离不屈。颍川盗贼群起，寇没蜀县，河东守兵易叛，京师骚动。”帝闻之曰：“吾悔不用郭子恒之言。”秋八月，帝自上归陈夜东池，赐岑彭等书曰：“两城若下，便可将兵南击蜀鲁，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陇，复望蜀，每一发兵，头须未白。”九月乙卯，车驾还宫，帝谓执金吾寇寻曰：“颍川破进京师，当以时定。唯念独卿能平之耳，从九卿复出， 以忧国可也。对曰：颍川闻陛下有事龙属，故狂角成见相挂物耳。如闻胜于南向，贼必黄布归死，臣愿执锐前驱。帝从之。更深，车驾南征，颍川盗贼西降，寇寻竟不败郡，百姓遮道曰：愿从陛下复借寇军一年。乃留寻常设，镇抚利民，受纳于降。东郡其因盗贼一起，帝遣李通、王常击之，以东光侯耿纯常为东郡太守，威信著于魏地。遣使拜太中大夫，使与大兵会东郡。东郡闻纯入界，盗贼九千余人皆一纯降，大兵不战而还。喜书复以纯为东郡太守，务银车驾还自颍川。安丘侯张布将妻子逃奔临淮，与弟红兰欲招其故众，乘船入海。琅琊太守陈俊追讨，斩之。冬十月丙午，上行幸淮。十一月乙丑，还洛阳。杨广死，韦骁穷困，其大将王杰别在荣丘，登城呼汉军曰：为韦王城守者，皆必死无二心，愿诸军即罢，请自杀以明之。遂自刎死。初，帝敕吴汉曰：诸郡甲卒但作废粮食，若有逃亡，则举败众心，宜悉罢之。汉等贪并力攻萧，遂不能遣，粮食日少，力士疲役，逃亡者多。岑彭拥谷水灌西城，城未没帐余。会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，城高簇至，鼓噪大呼曰：百万之众方至。汉军大惊，未及城镇，元等决为殊死战，遂得入城，迎萧归计。吴汉军食尽，乃稍辎重引兵下陇，葛延、耿偃亦相随而退。萧出兵伪击诸营，岑彭为后拒，诸将乃得全军东归。为寨尊屯迁不退，吴汉等复屯长安，岑彭还金乡。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，复返魏萧。校尉太原温煦为萧将苟余所获，与小辟硕嗣欲降之，煦大怒，斥余等曰：鲁何敢破胁汉将？因以节抓杀数人，与众争欲杀之。余止之曰：此义士，此节可赐以剑。续受剑，咸虚于口，故左右曰：即为贼所杀，吾令虚污土。遂伏剑而死。从事王忠持其丧归洛阳，诏赐以种地，拜三子为郎。十二月，高沟厉王遣使朝贡，帝复其王号。是岁大水。九年春正月，颍阳城侯寨尊轰于军，召冯异并将其营。尊为人连约小心，克己奉公，赏赐尽与士卒，约束严整，所在利民不知有君。取士皆用儒术，对酒设乐， 必雅歌投壶。临终一介薄葬，问以家事，终无所言。帝悯道之尤甚。尊丧至河南，车驾素服吝之，望哭哀痛。还幸城门，越过丧车，涕泣不能已。丧礼成，父亲辞以太牢。召大长秋业者河南尹护丧事，大司农己废。至葬，车驾复吝之，祭葬又吝其坟，存见夫人世家。其后朝会，帝每叹曰：安得忧国奉公如债征虏者乎？魏魏姚妻曰：陛下至仁，哀念债尊不已，群臣各怀残惧，帝乃止。伪消病且恶，参糗备，惠愤而足。王元周宗立萧少子纯为王，总兵俱济。公孙述遣将赵匡田衍助纯，帝使冯异击之。公孙述遣其义江王田荣、大司徒任满、南郡太守程范将数万人下江关，击破冯俊等军，遂拔乌及夷道、夷陵，因据荆门、虎牙，横江水起浮桥、关楼，立攒柱以绝水道，结营跨山以塞陆路，拒汉兵。夏六月丙戌，帝幸勾氏登还原。吴汉率王常等四将军兵五万余人及卢方将贾兰、敏堪于高柳，匈奴救之，汉军不利。于是匈奴转胜，超暴日增。召诸户屯长山，王常屯涿郡，破坚将军侯进屯渔阳，以陶鲁将军王霸为上古太守，以备匈奴。帝使来西西监护诸将屯长安，太中大夫马援为之父。西上书曰：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，故得延命甲西，今二郡平荡，则数志计穷矣。宜一选兵马，出击资粮。今西周新破，兵人疲紧，若招以财谷，则其众可及。臣之国家所己非一，用度不足，然有不得已也。帝然之。于是赵于谦击鼓六万斛。秋八月，来西率冯异等五将军讨韦纯于天水。骠骑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樊志，茂军败绩。朱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内，今城属县多为所有，韦萧不能讨，因就魏纳，发其众与汉相聚。司徒院班彪上言：今凉州部皆有降羌，羌胡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，习俗技艺言语不通，硕为小吏侠人所见侵夺，穷惠无聊，故致反叛。夫蛮夷寇乱，皆为此也。旧制，益州部至蛮夷冀都尉，幽州部至领乌桓校尉，凉州部至护羌校尉，皆持节领户，治其怨节，遂时巡行，问所疾苦，有朔前使役，通导动静，使塞外羌夷为利耳目，州郡因此可得警备。今宜复如旧，以明危防。 帝从之，以牛韩为护羌校尉。道杀殷贵人母邓氏及帝辛，帝甚伤之，封贵人帝舅为宣恩侯，复召舅兄侍中兴欲封之，至印授于前。兴故让曰：“臣未有先登县镇之功，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，令天下绝望，诚所不愿。”帝加之，不夺其志。贵人问其故，兴曰：“夫外戚家苦不知迁退，嫁女欲配侯王，娶妇免逆公主，于心实不安也。富贵有疾，人当知足，夸奢亦为官听所讥。”贵人感其言，身自降义，足不为宗亲求位。帝诏寇循环，以渔阳太守郭吉为颍川太守，及招降山贼赵弘、邵武等数百人，皆遣归富农，因自和专命，帝不以救之。后弘武等党羽闻及威信，远自江南，或从幽蓟不期俱降，络绎不绝。杀车王康族，帝贤立，攻杀居弥西叶王，而使康两子望之。十年春正月，吴汉副帅卜鲁将军王霸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及贾览，匈奴数千骑救之，连战于平城下，破走之。夏阳节侯冯异等与赵匡、田衍战且一年，皆斩之。韦纯未下，诸将欲且还休兵，亦固持不动。共攻洛门，未拔，夏亦轰于军。秋八月己亥，上幸长安。初，韦骁将安定高郡，拥兵据高平第一。建威大将军耿俨等围之，一岁不拔。帝自将征之。寇循谏曰：“长安道理居中，应接进变。安定陇西必怀镇据，此从容一处，可以治四方也。今士马疲倦，方旅险阻，非万乘之故也。前年颍川可为治界。”帝不从，尽姓迁，郡犹不下。帝遣寇循往降之，循奉喜书至第一。郡遣军师黄甫文出谒，此礼不屈。循怒，将诛之。诸将谏曰：“高郡精兵万人，率多强弩，西遮陇道，连年不下。今欲降之，而反戮其使，吾乃不可乎？”循不应，遂斩之。遣其父归告郡曰：“军师无礼，以戮之矣。欲降即降，不欲固守。”郡惶恐，即日开城门降。诸将皆贺，因曰：“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，何也？”循曰：“黄甫文郡之复心，其所取计者也。今来辞意不屈，必无降心。权之则闻得其计，杀之亡其胆，是以降耳。”诸将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冬十月，来西与诸将攻破洛门，周宗、邢寻、苟与赵辉等将韦纯降，王元奔蜀。 喜诸伟于京师以东。后伟纯与宾客亡入湖，至武威不得，诛之。先连羌与诸种寇金城陇西，莱西率葛延等进击，大破之，斩首虏数千人。于是开仓林以镇击伐，陇右遂安，而凉州流通焉。庚寅，车驾还宫。十一年春三月己酉，帝姓南阳，桓姓张陵。庚午，车驾还宫。岑彭屯金乡，朔公田荣等不克。帝遣吴汉率诸鲁将军刘龙等三将，伐荆州兵凡六万余人，计五千匹，与彭会荆门。彭庄战船数千艘。吴汉以诸郡赵族多废粮谷，欲罢之。彭以为蜀兵胜不可遣，上书言状。帝报彭曰：“大司马习用布骑，不晓水战，荆门之事亦由征南宫为重而已。”闰月，岑彭领军中木工浮桥，先登者上赏。于是偏将军鲁齐应募而前，时东风狂急，鲁齐船逆流而上，直冲浮桥，而船柱有反把钩，齐船不得去。其等乘势殊死战，因飞具焚之，风怒火盛，桥楼崩烧。岑彭西军顺风并进，所向无前，蜀兵大乱，溺死者数千人，斩人满，生获成犯，而田荣走保江州。彭上刘龙为南郡太守，自率抚威将军臧公、小骑将军刘歆长驱入江关，令军中无得掳掠，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烙，彭复让不受，百姓大喜，整开门降。赵彭守益州牧，所下郡折行太守事。彭若出界，即以太守号赴后将军，选官署守州中掌吏。彭到江州，以其城固粮多，难猝拔，留冯俊守之，自引兵成立直指垫江，攻破平区，收其米数十万担。吴汉留夷陵，装路挠既进。夏，先连羌寇临洮，莱西见马援为陇西太守，即先连羌，大破之。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，时与领军还安，据河池。六月，莱西与葛延等进攻元安，大破之，遂克下变，乘胜遂进。蜀人大惧，使刺客刺西未书，持召葛延，延见西因服悲哀，不能仰视。昔赤言曰：“虎牙何敢然？今使者众刺客，无以报国，故呼惧卿，欲相逐以军事，而反笑儿女子涕泣乎？任虽在身，不能勒兵斩公也。”言收泪强起，受所戒。昔自书表曰：“臣夜人定后，为何人所贼伤，众臣要害，臣不敢自惜，诚恨奉职不称，以为朝廷羞。夫李国以德贤为本，太中大夫段襄骨梗可任，愿陛下裁察。又臣兄弟不孝， 中恐披罪，陛下哀怜，属赐教都。投笔抽刃而绝。帝闻大惊，省书览替，以杨武将军马成守中郎将代之。西丧还洛阳，剩余缟素令调送葬。赵王良从弟送西丧还，入下城门，与中郎将张邯争道，赤韩悬车，又截责门后，使前走数十步。司隶校尉鲍勇合奏，梁无藩臣礼，大不敬。梁尊妻贵重，而勇合之，朝廷肃然。勇辟扶风鲍辉为都官从事，辉亦抗职，不必强欲。帝常曰：“贵妻且联手以避二报。”勇行县到霸陵，路经更始墓，下拜，哭尽哀而去。西至扶风，垂牛上狗见种，帝闻之，亦不平，问公卿曰：“奉使如此，何如？”太中大夫张湛对曰：“仁者行之宗，忠者义之主也。仁不疑旧，忠不忘君，行之高者也。”帝亦乃是。帝自将征公孙述，秋七月赐长安。公孙述使其将严岑、吕伟、王元、公孙辉西兵据广汉及资中，又遣将侯丹率20,000余人据黄石。岑彭使臧公将降卒50,000从沛水上平区据严岑，自分兵扶江下还江州，溯都江而上，袭击侯丹，大破之。因陈夜被盗兼行2000余里，竟拔武阳，使经济持击广都，去成都数十里，势若风雨，所至皆奔散。初，数闻汉兵在平区，故遣大兵逆之，即彭至武阳，绕出严岑军后，蜀地震骇，数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？”严岑胜兵于沅水，臧公众多食少，转书不至，降者皆欲散叛郡邑，复更保据，观望成败。公欲引还，恐为所反，会地遣业者将兵一岑彭，有马700匹，公矫制取以自缢。陈夜进兵，多张旗帜，登山鼓噪，右部左骑携船而引，呼声动山谷。岑不意汉军猝至，登山望之，大震恐。公因纵击，大破之，斩首溺死者10,000余人。水为之浊。严岑奔成都，其众西降，尽获其兵马珍宝。自是乘胜追北，降者以10,000数。军至阳乡，王元举众降。帝与公孙述书，陈言祸福，是以丹青之信。述省书太息，以示所亲。太常常少、光禄勋张龙皆劝树降。树曰：“废兴命也，岂有降天子哉？”左右莫敢复言，少龙皆以忧死。帝还自长安。冬10月，公孙述使刺客诈为王奴，降岑彭，夜刺杀彭。太中大夫兼军郑兴领其营， 以似吴汉志而受之。庞持军掌旗，秋毫无犯。穷谷王仁贵闻庞威信，数千里遣使迎降，会庞以被害，帝尽以仁贵所献赐庞妻子，蜀人为立庙辞之。马成等破河池，遂平武都，先连诸种羌数万人屯聚寇超，据阁门隘，成与马援深入讨击，大破之，徙降羌至天水、陇西、扶风。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息，徒远多寇，亦欲弃之。马援上言，破羌以西，城多坚牢，亦可依固，其田土肥壤，灌溉流通，如令羌在黄中，则危害不休，不可弃也。帝从之，民归者三千余口。原未至长吏，善成郭，起屋后，开沟序，劝以耕牧，郡中乐业。又招抚塞外低羌，皆来降附。元奏复其侯王军长，帝悉从之，乃罢马成军。十二月，吴汉自夷陵将三万人溯江而上，伐公孙述。郭吉为兵州牧，过京师，帝问以得失，吉曰：“选补重职，当减天下贤俊，不宜专用南阳人。”是时在位多相屈故旧，故吉言吉之。